好啦，喺節目休息嗰陣時咧，就播咗我哋12月8日啊呢個 Pippi 同埋呢個連珠遊行嘅情況，同埋幕後嘅製作嘅過程啦。咁啊，今個星期六咧，12點鐘咧，我哋就有一個聖誕嘅聯歡活動。 嗯， 咁啊，聖誕圍爐就係12點到5點，咁就免費嘅。非會員會員都可以一齊嚟。咁就唔使報名嘅。咁我哋就會展出部分嘅做緊 QR 曲嗰啲公仔。咁咧就亦都可以試下我哋新鮮嘅咖啡豆啦，亦都可以我哋邀請咗一啲本地嘅做手工藝嘅人，咁將佢哋嘅作品咧，或者係佢哋嘅商品咧帶嚟呢個我哋嘅會場呢度咧，咁大家亦都可以選購一啲嘅聖誕禮物。咁就還掂，大家都諗住又唔想去商場行，又好似去其他嗰啲鋪頭冇乜呢個消費氣氛，咁不如大家圍爐傾下偈。咁我哋就請咗一啲製作呢個面具，頭先阿 Gary 先講過118啊，而家 係啊，不得了， 唔係108啊，因為最後尾多咗10隻，咁啊先數到107，點知遺漏咗一隻冇拎出去，咁啊118隻，咁我哋揾到一啲負責 character design 嘅一啲義工咧，同大家分享即係做呢啲公仔嘅即係苦與樂，咁係樂啊多嘅，其實苦就係手指頭嘅啫。好啦，咁咧就另外咧就喺12月29日星期日咧，咁我哋就會有呢個送舊迎新，就係呢個係只係城寨人先可以參加嘅一個圍爐聚餐。咁就喺呢個 Gordon Ramsay 嘅 Bread Street 嘅餐廳，咁就名額就50人。咁琴日公布咗之後咧，都接近而家都接近滿㗎啦。咁剩翻就好少量，好少量。咁大家如果你係會員嘅話，你就電郵嚟 kalunsingjai@gmail.com 寫低你嘅名、電話號碼同埋呢個會員的 number， 咁啊只係限於會員參加嘅啫，咁啊快啦！嗱，我話俾你聽啦，到節目完之前肯定就滿噶啦，已經係，咁因為名額就相當之有限，每一次我哋聚餐活動都係因為想大家可以多啲機會，咁啊 Gary 就會同大家嚟即係講下佢呢個變為由區議員、立法會議員變為區議員嘅呢個心路歷程，咁啊亦都會大家可以打下氣啦，同佢即係勉勵下佢點樣可以即係繼續。就算補唔補選都好啦，我覺得呢個後話。其實反而之後我哋所講立法會嘅抗爭形勢，呢個先係重要。其實係咁，所以記住啦，大家記住快出嚟報名啦。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你想贊助我哋嘅咧，貨金咧就係用呢個 FPS 轉數快，轉數派嘅 number 就係2629640 FPS 2629640。咁好啦，嗱，頭先我哋就講到呢個 DQ 主任造成嘅呢個選舉災難咧。基本上就係佢哋都係一隻棋嚟嘅啫。實際上執行後面就係中共啦。我相信袁國強好、鄭若驊好都係一隻棋嚟嘅。咁就係志在咧打擊呢個所謂佢哋眼中嘅呢個喺雨傘運動之後抬頭嘅本土運動嘅勢力，或者自決派好，甚至佢哋所指稱嘅呢個港獨派好咁樣。咁好啦，而家終於搞出個大頭髮啦。你每一步都睇到嘅，其實佢止暴制亂就搞蒙面法，用蒙面法就用緊急法方式立法。咁好啦，而家又俾法院推翻，法院推翻之後，人大就話會釋法咯。係 啊， 係啦，就咁樣有一件事。其實嗰個火可能只不過咧就係燒著條褲嘅啫，跟住咧佢就倒咗啲火水落去救火，跟住就燒著埋條腰。好啦，燒著埋條腰之後咧都唔夠喺地下碌碌下碌下咧。結果咧就碌咗埋個油罐嗰度。 你冇睇咩？禮拜日啊，嗰日啊，旺角咪就有個差佬，佢又係防暴警裝束啦。佢揾只腳去踩啲火啊，真係 又著咗， 揾只腳去救火啊，大佬！佢真係睇咗咧呢一個《西遊記》 哦。喂，大佬，人哋用只腳踩啊周星馳中間啊，大佬，唔係踩自己， 踩自己成腳都係。 佢踢下踢下嗰啲雜物就黐埋條褲度啊，係燒咗。 所以睇一啲唔睇一啲，即係呢個 popo 真係人一男老變殘。 所以你話咧，即係你話魏俊仔咧，你即係仲要用魏俊呢樣嘢？ 周星馳點解咁痛苦啊？係踩極都唔識啊嘛！ 係啊， 至尊寶佢啲兄弟係咁踩佢下體，踩極都唔識啊嘛！所以你點會咁學嘅咧？真係，即係連佢連理解嗰套電影嘅能力都有問題，最好笑啊！跟住要用廣東話鬧個記者 啊 嘛！ 呢度香港， 呢度香港嘛，講廣東話噶嘛，係嘛？唔轉英 English channel 噶嘛，即係、 啊、 笑片嚟嘅真係。 咁梗係啦，講英文喂會出醜噶嘛，我寧願我大大聲聲同你講廣東話，好似起碼個勢我壓服咗你先啦。 喂，大佬，我所知以前學堂出嚟嘅警察英文係一定可以應付到平時嘅 conversation 嘅、啊， 即係普通嘅 conversation 係冇問題。 係冇問題。喂，大佬呢個係執行職務，香港國際城市。 你要 communicate 噶嘛？ 你對住嘅唔係講廣東話嗰啲人嚟噶嘛，大佬，好多印度人都同你講英文嘅，大佬，佢嗰啲英文水平。 我諗仲差過重慶大廈嗰啲非洲人啊！而家 我唔出奇噶，呢個係。 喂，我見過啦，而家大學中意請重慶大廈啲非洲人做保安噶嘛？ 係咩？ 係啊，好似好勁咁，大家以為黑人就一定係海軍陸戰隊啊嘛？ 唔係，你黑人亦都好似 LV 門口嗰啲啊嘛，係嘛？ 唔一定㗎，港鐵港 鐵嗰啲粉紅救兵都請唔少。 黑人可能原本喺楓樹街托布㗎咋， 係嘛？ 而家浸大啊，咪請曬咯！呢啲黑人企喺個 campus 嗰度啊嘛。 係嗰次入起大門口嗰啲嘅校董，咪就係全部黑人。黑人保安嚟噶， 系啊，見到嘅而家係。 喂，大佬，人哋啲英文好過啲 Popo 喎，我話俾你聽啊。 咁啊，佢 唔一定係美國人嚟㗎，可能係非洲人嚟㗎嗰啲係。 咁啊，梗係啦。你諗下，而家你啲差佬嗰啲連第三世界國家都不如嘅英文水平係。 喂，我諗任何嘅菲律賓警察嘅英文好過佢啦，係嘛？ 係咯。嗰陣時啊，邊個咪喺度講咯？即係中咗南水啊，邊個啊？ 武漢。 武漢咪就係講咯，係全世界最差嘛。 嗯。 係亞洲最差嘛。係嘛？所以你根本上你而家都仲唔知嘅，仲以為即係你係讀藝進啦，係咪？因為我有毅力，係嘛？佢就係咁樣解。 佢演繹嗰個藝 進冇得輸。 佢唔係佢之後啊，佢喺 Poly 啊嗌咪嘅時候啊，你唔好以為讀藝進咧係有毅力嘅，唔係好似你哋咁樣嘅，即係你讀大學咧就唔知讀乜咁樣，連董建華都承認自己教育失敗啊，咁樣講啊。 係啊，咁啊有毅力即係話點啊？即係你會考五科唔合格。咁就重新再嚟就有毅力咁啊！ 即係嘔血啊！ 咁咪即係等於更新人士學術上， 即係嘔血啊！ 係嘛？即係細個做完賊之後，而家坐我出嚟啦，證明我有毅力啦咁啫。 即係唔承認自己嘅不足之餘，仲將自己嘅短處係去揚出嚟 嘅。我覺得好笑在咪佢覺得自己好有道理啊！講話好笑啊！ 佢嘗試同你講道理，但係佢都係歪 嘅，佢字佢都唔識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我成日都話，點解佢哋覺得上深圳食海底撈係心平嘅咧？大佬嗰啲入嗰啲食物又垃圾。嗰啲湯底又垃圾，嗰啲服務根本你係頂唔順嘅。嗱，嗰啲咁樣嘅當你即係 唔係 土豪式嘅服務。 佢啲服務係好誇張嘅， 好似你有冇去海底撈過個生日會啊？ 冇。嗱，我知道件咁嘅事。 肥生日會 係好誇張嘅， 點誇張啊？點誇張？ 嗰啲叫做行形式生日會。 行形式生日會，幫你搞埋 game show， 一定要玩， 係 唔玩唔得， 係全場都知嘅， 全場都知係啊， 即係拍手。 好簡單啊！我同你開一個喺翻去海底撈開一個慶祝范國威冇咗啦。立法會議員真係會咁樣，咁就全場都同你玩呢個 game show， 人人埋嚟恭賀你冇咗立法會議員 喎，即係強迫啊， 係因為叫行形式， 行形式咯，咪就係佢啲差佬就覺得好過癮咯，我諗 可能 係，咁我冇辦法啊，我覺得你證明嗰個大陸嘅 視野問題，冇乜見過世面， 個 taste level 係嘛？劉澤基好地地一個家庭，本來個細路兩個女好似去紐西蘭讀書嘅， 唔係啊，真相係咁樣。 而家話 因為紐西蘭嗰間學校唔收佢啦，先至退而求其次嘅咋。 喂，紐西蘭唔收我都可以試下澳洲啩。點會送翻去大灣區小菊花幼稚園啊，大佬？ 唔向外望，突然之間向北望咁樣。 唔知啊，因為其實佢而家純粹推舟嘛，就話有啲agent啦，我唔知碧桂園地亞居樂啊，就話其實而家就揾佢啊個名嚟做招來啊。 我知，我話個真事俾你聽啊。 點樣啊？ 我認識一班退休嘅警務人員，高級嘅警務人員，以前噶啦，唔係依家嘅，就翻咗去中山，就喺一個新發展嘅樓盤嗰度，咁就大家每人買棟別墅，好豪啦， 一棟啊， 啊一人一棟。幾十萬嘅啫嗰陣時，咁然後咧，跟住發覺咧，開始逐個有 cancer 嚇， 哦， 地下水污染， 嗯， 哦， 因為原來好多呢啲新發展區根本係以前係重金屬， 哦， 即係嗰啲漂染業啊、電導業啊嗰啲工廠喺嗰度嘅， 哇！即係你廢料累月咁樣去飲呢啲水，咁就 累月滲咗落喺地下水度， 即係工業廢料棄置區 嚟。唔係鬼故嚟㗎呢個，唔係潘少聰嗰啲鬼故嚟嘅，堅㗎， 亦都唔係講緊鬼城。 係啊，所以我話即係啱㗎啦，翻去啦，得㗎啦，恭喜你。 哇！ 有 呢啲地下水， 天理循環不息， 又食埋地溝油嘅海底撈， 真係變曱甴， 真係好快喎！真係 佢哋 嚇 生變咗曱甴， 生化實驗室喎，變咗 X Man 喎，會 DNA 變異喎。 如果佢哋喺大灣區十年都唔死，佢真係變曱甴啦！我諗進化到個地步，去到全球 啱喎， 幾惡劣嘅環境。 所以食飯突然之間攞住啲筷子咁擦擦擦， 肯定以後百毒不侵啊！所以我就話呢啲咧叫做有報應就係咁啊！嗱，頭先我哋講過呢個 DQ 之後咧，其實翻嚟要講講另外一個話題，就係議會嘅形勢。議會形勢牽涉到咧呢個林鄭月娥上京述職，咁咧就見呢個李克強同呢個習近平。咁啊， 嗰啲官式説話就係廢話嚟嘅。我睇嗰個 photo call 之後，個心一沉。 係， 我覺得林鄭月娥應該快死嘅啦，其實 係咪啊？ 李克強真係擠都唔笑啊！ 你睇李克強嗰個樣子，大佬成個啊，你嘅黨友啊，譚海邦咁啊， 軟彈咁口面啊，大佬。 譚海邦加陶謹申喎， 好大鑊喎！ 如果譚海邦加陶謹申加李克強喺度做節目咧，我諗十盞大光燈，大家睇唔到佢哋嘅樣子。即係黑到咁嘅地步，仲有你睇肢體語言喎，佢離行離辣嘅喎。以前我哋握手咧，通常都係大家即係 photo call 攝記喺度都好啦，大家都會個身咧斜斜地咧，係盡量咧係靠攏嘅。但係習近平仲衰喎，直情係咁樣彈開嘅喎，成個係你有冇留意到啊？ 但係習近平已經係同佢最親嘅咯，已經係 喂大佬咩飛喎？習近平。現在孭了的了，你用這個妹仔釘搞到這樣的話，現在孭硬了， 隻馬闖了那麼多禍的。 你知道中共的權鬥是以獵殺他們的頭馬或者下面的馬仔 清軍爭 作為這個權力鬥爭的手段來的嘛， 即是曱甴搣腳嘛，是不是？ 是啊，或者我 們看主人打狗，不是打狗看主人。 以前就是喐啊，胡錦濤的年代就是借這個沙士就喐馬學龍一樣而已。所以我就說現在很多人就話啊，這個中央對他仍然大力支持咁樣。我覺得而家就去到一個六十路 AV 女優退休的年紀，就是所有重口味的嘢呃曬俾佢做。 係、哦，咁你而家就係話嘛，即係其實究竟而家留翻佢喺度，究竟仲有乜嘢剩餘價值？除了做衰嘢之外， 中共就好毒嘅，我覺得。但係咧，奸有奸書，毒有毒書嘅。他就以為諗住呃曬落去俾妹仔釘搞掂。但係妹仔釘嘅政治能量咧，就等於蒙面法一樣嘅啫、就會即係。用腳踩火啊！佢而家係越踩越旺啊嘛！佢而家係咁嘅地步嘅喎。我話佢想搞，如果我係習近平，我先驚啊！你明唔明啊？佢梗話搞噶， 我幫你搞掂佢。 係啊， 點知搞唔掂？ 喂，佢何來政治能量去搞而家？喂，大佬，你而家200萬人上街。喂，12月8日仲有80萬人上街。跟住你睇到前兩日又旺角又起衝突，又催淚彈，又胡椒，又剩啦。咁你諗下，喂，今日先危險喎！英倫銀行發表報告， 50億， 即係300多億嘅 390億港元， 港元資產流出喎。 其實咪算少咯，相對於 新加坡都講過一次㗎， 300多億啊嘛。 新加坡就話流入新加坡嘅大約40億美金。 哦 ，OK， 嗰、那個已經係講緊一個月前， 幾個月前添啊，兩個月前嘅差唔多。 哦，40億美金，而家係50億英磅， 50億英磅， 咁啊多咗㗎啦噃。 係啊。所以我就話呢個英倫銀行的報告就講得很隱晦，佢話影響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攬炒巴啱㗎啦，而家嚟緊㗎啦， 資金不斷外流。 阿細良，你知唔知而家呢兩個禮拜咧係攬炒邊個咧？係竟然攬炒咗澳門喎。因為惠譽出了報告， 因為跟大陸走得太埋downgrade佢主權評級啊嘛。 呢個係喺佢公布咗話要喺澳門嗰度搞金融中心之前定之後啊？ 之後啊， 之後啊，真係死啫！ 喂，呢個好 consistent 喎。惠譽話香港評級不變嘅原因咩啊？因為香港有示威者啊嘛。 係啦， 係頂住兩制啊嘛， 頂住嗰個退化。 係啊，呢個係好 consistent 喎，佢唔係突然間踩澳門嘅喎。 係啊。 他捧香港是因為有抗爭者，咁調翻轉你澳門嚟噶，衰格到成百億起條輕軌，大佬得一卡車嘅輕軌， 仲要俾港鐵經營，第一日就冧低， 而家 第一日就出事。 我唔明點解習近平去澳門訪問要停輕軌，係咪驚人喺輕軌上邊暗殺佢咧？高位啊， 作啲炸彈運過， 唔係佢，我諗係啊，高位槍擊啊。 習近平去到邊度咧，都好似瘟神咁樣樣嘅，真係寸草不生嘅，真係。 冇啦，嗱，而家大佬金巴嗰啲經營者喊都喊得一句句啦，喺金巴度拉人啦，係咪喺港珠澳撕切呢個邊檢啦？ 乜你唔大橋嗰度啊？你唔覺得而家咧搞咩大白象咧？嗱，由呢一個港珠澳大橋開始，跟住高鐵，嗱，以至到而家咧即將搞嘅明日大嶼，都係暗藏咧呢個送中陷阱嘅喎。嗱，即係你起碼而家見到今次呢一個港珠澳大橋係啦。 係啊， 喂，大佬，喂，而家我哋先知道， 我去澳門原來俾人送咗翻大陸， 原來去到中途島嗰邊咧， 就可以中間截咗你㗎啦。 竟然澳門係冇嗰個司法，冇嗰個司法管轄權嘅喎，竟然 係珠海㗎，係啊， 咪係咯。喂，咁跟住，喂，你更加你講呢一個高鐵更加唔使講啦，割地兩檢。 喂，呢個張建宗嘅回覆先撲街啦，非常時期非常手段。 喂，咁點解你唔汪下自己人民啊？你點解唔汪香港人啊？人哋問佢啊嘛。 佢都唔敢講啦。 咪就係咯。 用乜嘢佢咪變咗鄭若驊？ 喂，你置香港人於何地啊？ 翻北京食餃子嘅用乜嘢？ 諗起都驚啊！我諗而家 咁啊好啦，而家俾我哋一個理由咧，去反對明日大嶼，因為舊即係其實早排咧，呢一個深圳咧，佢先至開個展銷會咧，就喺度話原來啊，其實根本上喺呢一個高鐵度懟兩條鐵路落去㗎， 落去大嶼㗎嘛， 係啊，即係送中數到去呢、這個咁嘅明日大嶼度啊！喂，大佬，喂，錢啊，我哋嘥得最多啊！你睇下而家呢一個港珠澳大橋，使咗成百幾億。竟然而家搞到我哋被送中，情何以堪啊！ 用你嘅錢去做一啲送中嘅基礎設施， 唔好搞香港獨立， 單止係大部分工程 都唔掂啊！要搞香港島獨立，因為香港島就冇基建去接駁呢個咁樣嘅呢啲送中嘅基建， 係嘛？ 咁可能就施設關卡喺香港島。 唔係，但我驚你咁樣提醒咗佢喎，又再搭多兩條落 嚟，扮咗唔追隊上嚟， 扮咗條過， 由你後門嚟， 咪咯。啊！你而家知道立法會幾霸道啦，話過乜就過乜噶啦。 嗱，但係我覺得咁睇喎，首先你要睇到呢個林鄭可以捱得幾耐。我覺得兩會之後落台噶咯喎。 嗯， 我唔信佢捱得過兩會。 農曆新年之後，三四月左右， 三月落台。 唔係呢個我哋之前提過， 所以我就話佢未必有補選。 嗯， 未必有補選。 呢、這個 如果佢落台， 但你有冇諗過嗱？唔係就係佢落台啊嘛，而係話嚟緊嘅啲人去埋班。又埋得成班，又要解決一個你多次強調話，而家香港難以管治，始終都要出走，係去回應個民意。有冇啲好嘅招數，又係揀嗰陣時間係要出咧，就會覺得，咦，可能藉著呢個嘅補選咧，又去測試一下個民意啦，係咪幫得到建制派啦？如果我哋出呢一啲招，某個形式嘅獨立調查委員會，伴隨住呢個林鄭落台，又有新任嘅特首上台之後咁樣。 唔緊要嘅，其實佢出乜嘢招數，準備一次選舉翻身都好咧。我哋總有神功護體，德貴人相助，嗰個叫鄧炳強。 係， 如果冇李大事件，佢翻咗盤啦。 係， 係咪六成投票咧？佢已經翻咗盤㗎啦。其實係，係咪佢點解封洪水啫？點解港鐵夜晚十點鐘收檔啫？全部都係為咗選舉㗎嘛。你諗下，賤格到咁嘅喎。你諗住翻盤嘛？ 李鴻賢嗰個大數據係講緊10% 嘅投票率嘅分別啊，係 七成同六成 啊，係啊， 六成都贏㗎啦。 原來大三霸之後咧，係開始民意有少少 升咗啲啊， 都冇諗住係谷到去七成嘅啫。咁但係點知一攻入中大理大之後，就突然之間 唔係，所以望翻轉頭咧，理大人嘅犧牲好大，即係你諗下，即係第一佢係救咗呢一個香港民主人權法。 同埋救援嗰啲人 咧， 出去救援當晚被捕嗰啲人， 而家被捕被控嗰全部都係出去救援嗰啲， 喺入去裏邊理大嗱 嘅，即係嗰啲大狀有幫手嗰啲大狀咧。前一排我仲同佢一齊去搞啲法律講座咧，去核實咗咧，而家理大行出嚟，即使係登記咗資料嗰啲咧，係冇一個係被正式檢控嘅。而家被捕被檢控嗰全部都係去救理大手足，改變嗰啲人， 所以唔好忘記佢哋啊！ 真係大鑊啊！真係。 所以如果你而家你呢兩個禮拜咧，我見到啲人 keep 住喺度寫呢個聖誕卡嘅， 係 做到幾多得幾多啦。我覺得係即係，所以點解啲手足成日話唔好當佢哋 condom？ 即係我覺得唔係話 con 唔 condom 問題，就係話其實講真，我哋真係欠咗佢一樣。 係啊，我禮拜六又去荔枝角嘅拘留所探其中一位手足啦。咁就邵家臻啊、張超雄咧，就而家申請緊不反對通知書，就喺禮拜五晚8-9咧，因為佢哋知道喺荔枝角拘留所有最少80名嘅手足喺裏邊被拘留嘅。咁係希望喺嗰度外邊咧係去做一個嘅集會，以示聲援。雖然我哋知道喺外邊咧，就算點大聲咧，係有機會裏邊嘅人咧，因為大 都聽唔到啊， 有機會聽唔到。但係咧， 看看 但係咧，重要嘅就係點咧？佢哋都會睇到報紙嘅。知道有市民去到嗰度聚集咧，係聲援佢哋咧，希望佢哋即係係會喺裏邊嘅受到嘅精神支援係會好啲。 7/21啦，喺西環被拉嗰啲咧，有好多人噶嘛，其實7/21我哋就記得元朗啫，但係其實嗰陣時係主攻西環，係拉咗好多人。有啲手足咧，其實本身坐監嘅時，即係唔好話坐監，即係其實被拋嘅時候咧，其實拋到個精神咧，其實都好 depressed， 好崩潰，甚至乎就覺得唉，即係出邊好似。有一種被離棄的感覺啊，所以點解話成日話 condom 就係咁解咯。當佢一見到出邊有一啲人係幫佢做緊嘢嘅時候咧，佢哋係完全唔同曬嘅，即係嗰個士氣，即係呢個就等於林榮基啊。林榮基佢話點解落到嚟？ 點解一定要揾何俊仁佢哋嘅爆料啊？ 見到六千人喺銅鑼灣撐， 就係咯。 佢知道，咦？佢唔係孤單， 佢唔 係 孤單， 所以莫以善小而不為，即係呢個好緊要，呢個係。 今日下晝咪惡意事，即係嗰陣時嗰個希望救助其他手足係不適係要同香港嘅警察，今日上庭都有其他嘅手足去聲援佢，呢啲係重要啊！我哋希望做多啲信息嘅傳遞，一知因為差唔多每個禮拜而家都有人上庭嘅，我哋一知道嘅咧就希望喺網絡上面公佈出嚟， 要踴躍啊！ 市民有時間，和李飛有時間， 但有冇一個統一發放各個庭、各個法院？咁樣集中一個信息點有冇嘅？ 有 TG 嘅，即係 TG 佢自己本身有被捕 group 嘅。其實如果你去留意嘅話咧，其實係有嘅。咁連登亦都有啲人咧，其實係比較少啲啦。即係如果你要知道呢啲信息嘅話咧，一定要去 TG 嗰邊，其實係 Telegram 嗰邊嘅。咁連登都有嘅，但係散啲咯。其實係 同埋有時係因為警方係好 PK 嘅。佢好趕急嘅情況之下， 好短 short notice。 係啦，咁你知法律團隊其實都係疲於奔命。你睇下黃國同係差唔多晚晚都走出去。 其實我覺得 好多時有啲， 譬如你話六一二同埋星火嗰啲，佢哋應該會知道多啲嘅。即係我覺得佢哋即係可以諗下呢一方面去做多啲。 如果集中發放嘅話， 黃國同都好犀利啊！其實佢年紀唔細嘅， 同埋佢係 我成日都以為佢五字頭。 啊，唔係佢 應該唔止 七十歲大佬，黃國同 好老，因為長頭髮。 係啊， 比較耶，你以為佢，你以為佢後生， 成個 Kenny G 咁啊，我 又好尊重佢。佢今日擺上網，有張相去埋台灣嘅，係即係支援手足嘅係。 台灣嗰啲其實我知道啦，我所知有啲接觸過嘅人咧，都有一種好 depressed 嘅，其實特別係啲大時大節咧，因為都係覺得即係，因為佢哋將來嘅生涯規劃咧，其實仲。仲多變數，仲多變數，特別一啲冇資格入學嗰啲咁應該點咧咁樣。 同埋佢透露過出嚟啊，黃國同有啲好苦啊，有啲真係聰聰子嘅屋企人係藍絲嘅， 割咗隻㗎啦， 自己嘅唔 單止 自己去報警去篤灰啊，真係好慘。 自己報警， 所以嗰啲咧喺好短嘅時間就要決定係咪要離開香港，又或者係要逃離屋企。即係佢係受雙重打擊嘅，唔單止係參與運動嗰度俾警察打到傷啦，有被捕嘅風險啦，被捕被檢控嘅風險啦，但係同一時間家人係完全唔諒解啊，趕佢哋走啊，咁嗰啲好慘嘅咁所以就嚟緊，其實聖誕除咗寫心意卡咧，都有其他嘅活動係去 其實好多嘅，我覺得大家要留意一下，一個就係社總啦，咁社總亦都咧準備咗咧發動呢個社工罷工噶啦，咁啊音樂人啦會罷工啦。廣告界會罷工咧，我覺得係會經歷過好多次嘅小型罷工先得嘅。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就話誒罷欲罷不能啊，罷唔成啊咁樣。呢個就係以前啊，呢個左派啊，喺六七年之前俾人嘲笑又係咁啊，欲罷不能就係佢哋罷唔成功。咁當然罷工係要經過起起跌跌，即係好多罷工組織者啊，組織完之後有啲可能成功，有啲可能失敗咁樣。但係我相信咧，而家等緊一個機會爆發嘅，所以我就好希望林鄭快啲立23條。你橫掂都係啦，你不如就一鑊過，大家又再嚟多鑊勁㗎啦，係咪先？我就唔覺得香港人會縮㗎，今次係係係嘛？你咪嚟咯，你連辱警罪、公職人侮辱公職人員罪、國歌法一鋪過啦，加埋明日大嶼係嘛？五大訴求一定一樣，佢中共對佢嘅五大訴求啊，一次過攞曬出嚟。所以我就話立法會嘅抗爭，我自己有啲擔心啊，因為 Gary 同阿歐樂軒離開咗之後，其實冇咗阿長毛。一個加埋你， 長毛啦、姚松炎啦、劉小麗啦、羅冠聰啦、我啦、歐軒啦，即係如果你再數埋尤慧晶同埋阿梁仲恆嘅話咧，其實喺呢屆嘅立法會咧，就最少八個嘅議員咧係即係被 DQ 嘅，係 係啦。咁但係係咪冇得頂咧？我覺得又唔係喎。我觀察到咧，你有冇留意阿梁君彥開始腳軟？ 係， 可能比我哋數得多，佢自己聽我哋節目開始腳軟喎，真係。即係阿 Solomon Yu 可能就寫封信俾佢。真係喎， 唔出奇。 你可能你近距離觀察到阿梁君彥有啲咩改變咧？ 建制派咧係佢想做一啲操作針對民主派嘅咧，有好多時就即係見之於上一個禮拜，即係針對 何君 堯 啦， 係係有啲唔齊腳， 係啦， 難聽啲就潰不成軍， 邊止唔齊腳啊？ 以為係三十幾票，但係去到最尾咧得嗰廿幾票去撐佢，咁樣就令到民主派咧係可以。即係通過咗就可以成立調查委員會去查。 其實嗰個調查委員會對佢幾大衝擊嘅，其實 嗰個係政治上面嘅對佢嘅打擊啦，係啦係啦，同埋仲 要的就是建制派的思路、啊、 但是、那個、 即是說他的極左的他的極即是 鬥爭 偏激的呢、啊、就不獲他們的認同，又或者他會覺得這種這樣的做法的話、啊、接下來下一次的即是民意測試這個換屆選舉可能他們會死得快一點、 嗯、因為他做爛事嘛這樣做、啊、所以當然是黑人憎啦，是、啊、但是他搞個獨立調查，他搞個調查委員會其實是不是可以拉到調查一下721事件那些東西呢？ 不容易的，咁但係我哋要盡用立法會秘書處嗰個嘅支援，如果係啟動咗嘅話咧，我哋就梗係可以做好多嘢啦，係啊、 嗯。 但係而家嗱，如果我覺得陳建波都咬咬地喎， 陳建波 係啊，冇以前咁 Q 串咯喎， 係嘛？ 即係可能 收成期啊嘛，本身係收成期， 揭露咗佢金主之後，金主可能施壓喎，真係，唔知有冇人杯葛緊呢個許氏找換店？ 如果喂許氏找換店被美國佬制裁嘅話，好大喎！ 點解唔可以制裁啊？喂，大佬 money laundry 嘅喎，可能涉及，可能啫。我 咪揾 FBI 查佢啦。係 啊， 同埋就 因為做找換嗰啲都係嗰嗰家嘢。 經濟圈越嚟越承認嘅話咧，對佢哋嘅打擊係大嘅。係 啊，唔係最近係啊，你講黃色經濟圈咧講起啦，咁啊最近呢一個咩嗰個米芝蓮啊，又公布咗呢個名單。喂，我哋係咪都會搞個黃店米芝蓮？ 係喎，應該 喎， 係咯， 係 喎， 直情用嗰個唔好用嗰個車胎人啦， 係啊，攞連珠咯， 連珠係喎， 係啊，出翻本連珠米珠蓮， 係啊，米珠蓮咯，係 得 幾好 啊，米珠蓮 本土嘅喎，我哋係 係嘛，使乜一定要期期都係 Gaddis 啊？ 本土米珠蓮 呢個嘉倫樓啊攞嘅啫係嘛，我哋自己車仔面得啫， 梗係啦， 但係好似話想得。米芝蓮指南 加租啊嘛， 好快會執 係啊！我知加租啊嘛，其實係 出咗名 係啊，即係因為個業主睇住你一上榜就加租㗎啦。咁所以就嗱，記住啦，如果我哋自己搞嘅話咧，就要揾個公投嘅機器咧、嗯，由民選產生可能好啲。 可唔可以揾阿邊個做啊？即係呢一個香港民意研究所啊？ 可以你籌到期俾佢睇啦，其實係叫阿鐘庭耀咁啊開個記者會，咁曬有介紹咁樣公佈咪得咯。 係啊，黃色米芝蓮啊， 米珠蓮 係米珠蓮又得， 係啦，米珠蓮黃色米珠蓮咁啊，搞下啲開心嘢都幾好。 梗係啦， 因為我有即係限度嘅消費都需要噶嘛，係咪？係 啊，同埋我覺得而家咧，因為你要聚民氣嘅，記住，即係唔可以咧。單一策略的我覺得，譬如即要遍地開花係講多元化嘅， 咪就係咯。嗱，你睇禮拜 即議會有議會抗爭，支持議事有支持議事嘅方式， 多元化。 然後和理 shop 又有，而家罷工已經係即大家已經真係喐緊嘅啦。咁 所以咪話咯，你經歷嗱，雖然今個禮拜日呢個禮拜六日冇遊行，但係你見到咧各司其職。我去禮拜日，我去禮拜六，我去尖沙咀海旁嗰度，已經有人擺嗰啲booth 咧喺度叫 警報啊嘛！ 一嚟警報啦， 啊、 二嚟咧 警報啊嘛！ 二嚟咧就其實有一班人咧就叫人哋快啲就組織呢一個叫工會， 嗯 係啦，要大規模組織工會，大家要開始有咁嘅意識啊！因為嗱，佢哋開可能佢哋而家未必可以做，咁但係其實喂。而家講講下，唔係話淨係罷工問題喎。咁香港人係太過 underprivileged 喎。其實你自己本身工時工資， 喂，你諗下嗰日勞工仲陪住一個速遞員走去追討人工，頂你個肺出蒙面鎮暴警察去對付。勞工組嗰啲兄弟，你諗下，係衰到咁嘅喎， 黐 Q 線嘅真 係，係黐 Q 線就係人哋追討嗰個違反勞工法例嗰啲欠薪嘅喎，其實係咁啊啱咯，我覺得，即係同以前納粹德國咪一樣咯，資本家、警察。軍人、政黨全部勾結成為一個利益集團， 係啊， 係嘛？咁你仲有喎，組織起上嚟有第二個仲用處嘅喎，就係功能組別登記選民，大家記住。因為如果你要光復立法會咧，就要靠功能組別突圍嘅咯喎，其實 有啲組別咧就好衰嘅嗰啲例，就喺即係要喺選舉之前嘅一年嘅要入會嘅，咁所以有個別嘅組別咧就而家可能過咗嗰個時， 截咗止啦。 但係都唔代表唔努力嘅，要努力嘅。有啲就係點咧？可能嗰啲選民咧登記咗太耐，亦都太耐冇投票，咁就忘記咗自己本來係嗰個功能組別嘅選民都有。 哦，即係佢唔係 deactivate， 即係純粹唔知道自己有 票啦。即係太耐冇投票。 但係佢有選舉通知㗎，應該會有。 嚇、 啊？嗰、那個嗰啲信啊，會有選舉通知㗎，應該會有。 呢度唔知道佢哋會有冇啲連個地址啊咁嗰啲有啲更 改 啊。總之就你有幾個組別咧，就有機會光復嘅。我覺得第一個馬逢國呢、這個文化與體育界。 嗯。 咁另外一個就係呢個零售。 係零售， 即係歐樂軒啊嘛。 歐樂軒曾經參與過， 曾經參與過。咁就呢個旅遊嗱、旅遊咧，好多中小型嘅旅遊企業咧，大型嘅全部俾大陸企業收購曬噶啦。 咁梗係啦， 香港而家就剩翻真係代表本土香港利益嘅咧，只係中小型嘅旅遊商。 嗯， 咁啊，張宇仁個位就我諗有一陣冇一份噶啦，佢而家即係嗰啲。飲食界， 飲食界 嚇，係啊！ 我都話咯，推譚小環一定贏， 揸哥出嚟 係啊，係喎、啊，揸哥喎，係 啊， 或者龍門個老細啊，係咪嚇？ 係啊，其實唔一定係喺嗰個、那個候選人，唔一定係嚟自嗰、那個。咩㗎嘛？有行業聯繫影得㗎啦嘛？ 唔係老蕭都得啊，老蕭可以咁 多，老蕭咁多間城市， 係咯， 咦？老蕭出 喂老蕭 出 山 好啊， 老蕭出嚟選贏硬喎，真係。喂，蕭生諗諗佢喎，真係，係嘛？ 又可以做宣傳喎，大佬 啊！到時都話我哋一齊幫你助選， 梗係啦， 日日去食呢個紅燒。唔係講笑喎，真㗎喎， 梗係啦。 喂，你出傳統政黨反而會輸喎、啊。 唔係，你可以自己叫政黨嘅，你政黨咪叫堅石燒咯，係咪先？ 個黨叫堅石燒， 咁個問題啫。 堅石燒黨 啊，個燒就寫咗佢自己嘅名嘅燒。 冇燒選過 直選㗎。誒、梗係啦，但係佢排第二。 唔係嗰陣時係做助選嘅，應該係港島 劉家豪， 劉家豪同團隊排第二。 2012年。 係啦， 2012年 嚇。咁所以大家唔好以為冇機會，我睇過阿戴耀廷計過一次嘅。 嗯、 即係直選裏面嗱，而家已經功能組別攞多咗區議會一席啦。咁就如果喺超區可唔可以攞到一席啦？呢、這個要配票啦，牽涉到。然後跟住到呢個分區直選裏面可唔可以攞到一至兩席？攞多一至兩席，咁都同佢攞多四席。攞多四席之後，再喺功能組別增加四席。咁我自己覺得有機會嘅就係呢個馬逢國個位、張宇仁個位、謝偉全個位，同埋即係本來阿姚松炎贏咗。就係係咪謝偉全啊？而家 係謝偉全 嚇，要重建人咗個建築測量景師嗰個位啊，規劃嗰、那個咁就仲有機會就係呢個旅遊同埋呢個零售，係啦。咁我話就算唔可能贏到嘅，可能支持一啲中間嘅本土商界嘅人出嚟， 或者冇咁藍嘅， 唔係紅嘅得啦， 係啦， 係啦，即係叫做anyone but red， 即係。任何人都得，總之唔係中聯辦可以控制到嘅。咁嘅話咧，你去到臨尾咧嗰個關鍵少數，就好似石禮謙，即係中間可以即係跳出跳入咁就得啦。 發出一個即係發揮巨大嘅功能。 喂，呢、這個好關鍵嘅。如果你睇到啦，佢而家四中全會 agenda 出曬嚟㗎啦嘛。你睇張曉明嗰篇嘢， 23条啊嘛。 係咩啊？所有可以填補嘅法律漏洞都要填補嘛。佢話，所以即係話唔係淨係23条㗎。喺佢眼中啊。包括選舉條例啊，包括其他嘅嘢，全部都會 amend 嘅。其實，甚至係將嗰個嘅 DQ 制度咧，將佢完全咧強化嘅係。咁你乜你講做乜嘢都得嘅，其實，當你控制咗立法會咪得咯，係嘛？咁所以立法會嗰個抗爭，我覺得係會都好關鍵嘅。 尖鋭。 咁但係如果你哋褪咗兩個位出嚟，咁點搞咧？ 而家就變咗民主派就要個個行多一步㗎啦，真係屁股要黐。 係咪要激啲咯？我覺得。 即係議會入邊，有啲重要嘅位要守住㗎，即係唔好俾建制派調翻轉頭係乘虛而入啊，又做到一啲偷襲啊咁樣嘅工作啊，係。 咁但係嗱，如果佢而家內會主席都未選到喎，其實 係啊係啊，內會嗰度咧， 即係李慧瓊子都上唔到任喎。 係啦，頂住啊李慧瓊子係做內會主席，甚至乎咧係頂住有機會會再透過內會擺出嚟嘅國歌法㗎，因為有內會咧先至可以。透過內會是提政府的法案上去大會那裡的。 好了，那就頂到內會一路組成不到行不行 呢？ 盡量頂 吧，可以的，可以的，因為剛好現在就是郭榮鏗是要做主持內會的。 是 的，同我同 事 就算郭榮鏗不在的話，試過呢就都有陶謹申，因為作為最資深的都主持過兩次的。 陶謹申駕輕就熟啦， 是的，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議案入了去是要去討論的，例如說內會那裡呢應該要秘書長出席，是去接受我們的垂詢，我們的立法會裡面的保安為什麼會肆意地是被警務人員進入啊，即是不是應該要回答我一些我哋一啲喺選舉主席嘅過程裏邊衍生出嚟嘅一啲嘅行政嘅安排啊、疑問啊咁樣。 佢話時話幾時喐啊？陳維安先 嚇， 有冇準備？ 其實係喐緊㗎。我哋每一次喺內會嗰陣時討論嗰 陣時咧，都係不斷係批評佢過去嗰啲嘅表現啊，過去一啲即係嘅不是啊，喺即係履行職務嗰陣時一啲缺失啊咁樣嘅。嗯， 我想要炒 Q 佢噶啦，真係呢個陳維安，即係坦白講，如果再俾佢做完咁多壞事之後繼續做落去咧，係咪繼續做呢、這個即係棋子加鷹犬咯？其實咪就係、是。咁但係如果再激啲，如果一路拖拉布拉到內會選唔到， 係 財委會冇辦法審議呢個警隊加薪， 嗯， 咁嘅話咧就，但係捱到去明年九月咧，會唔會拖得太？ 財會就冇咁容易啦。我想講係，雖然咧我哋即係揾咗一個新嘅武器，就話財委會裏邊原來都有個傳召權嘅。 好似有邊個萬必定係邊個？ 啊，許智峯。 許智峯揾到。 許智峯翻箱倒籠嚇、就揾到呢一條咁樣出嚟，咁所以咧令到啱啱禮拜五嗰個財會咧就即係空轉咗一整日啦。上晝下晝兩 隻會。啊，陳建波休會要研究一下。 係啦，本來應該係六個鐘頭會咧，佢開開下都頂唔順。誒、哎，不如大家沉澱一下，因為佢又因快得慢咧，又出一啲矛招咧，就即係搞咗個大頭髮出嚟，咁所以而家都仲係同法律顧問係研究緊點樣係去回應我哋呢個透過財委會嘅傳召權咧，就要求警務處處長咧係去到立法會嘅財委會嗰度解釋加薪嘅理據。 梗係啦，喂，你要講喂點解你係咁打人，你都要值得加薪啊嘛，係嘛？你而家係向香港人要求你加薪喎，喂，有乜可能？ 個處長上嚟解話都唔解， 都唔做啊， 串到咁嘅地步，你嗌我哋納税人加你人工，喂，大佬你 OT 都九億幾？大佬九億幾啊！大佬， 同埋呢九億幾其實係 有 隱藏 嘅， 唔係全面反映得到佢哋 OT 嗰啲錢㗎、有啲買裝備啊咁嗰啲咧，因為 OT 咧係冇反映落去㗎。例如係買豬嘴嗰啲咁樣。 唔係話淨係 OT 嗰啲錢啊！喂，你要解釋個道理，點解？喂，你有一個打工仔可以一邊打老細一邊加人工先得㗎？ 啊，仲要唔向老細解釋加人工？ 咪就係咯， 唔需要派人去解釋。 就係等同於建制派保皇黨一路係向呢啲嘅警啲黑警係輸送子彈 嘅。如果李大嗰個警察講得啱，佢放咗工可以仲趕得切上去食海底撈嘅，佢何來有 OT 啊？ 係咯， 係嘛？我仔佬刪咗啦，如果唔係， 休班警有冇 OT 咧？休班警駝住支警棍，有冇 OT 咧？休班警駝住支伸縮警棍，示意出嚟去揾人哋， 係 咪佢想決定幾時 OT 就可以獲取多啲 OT 咧？你明唔明個執法準則係點？佢應該要講嘅喎。 如果休班警駝住支警棍去搭飛機外遊嗰陣時候，係算唔算 係 OT？ 係啦， 喂，即係呢個唔係， 我哋真係咁樣問佢㗎， 梗係啦。 公務員事務局啊，羅志剛局長就永遠都喺度講啊，我哋有既有嘅政策啊，係啊呢啲咁樣啊，你哋係咪仇警咧？呢啲唔鼓勵啲仇警嘅言論，一嚟曬大埔 嘅 係。 唔使講啊，如果下次羅志剛都咁講，你話俾佢聽，羅志剛，我哋唔係仇警，我哋將會否決埋公務員加薪。 嗯， 因為攬 炒，攬炒， 唔係針對個別警察，對唔住冇仇警嘅意識，因為你哋班公務員都係咁撲街。 過去咧， 撲街係咪政府呢個不當語言嚟㗎？ 啊！撲街係可以嘅， 可以 嘅， 就反而偏激。 上一屆可以，上一屆可以嘅，咁咧就過去政府從來都係利用喺財委會裏邊咧，用一啲民生嘅撥款咧係挾持嘅，做人質嘅，將啲民生嘅事務嘅撥款項目咧就擺後啲，將啲有爭議性嘅，例如係啲大白象工程擺喺前邊，就逼你快快脆脆過咗啲大白象，跟住下邊咧就審議嗰啲中門出雙糧啊、擴建學校啊、擴建醫院啊咁樣嘅。 攬炒係冇。 而家就揾公務員啊，揾全體公務員嘅加薪咧，嚟同警察攬炒。 我覺得而家市民已經接受了攬炒才是主流，是不是？政府跟我們攬炒，是不是？扔了幾塊東西下去，那個剝爛幾塊收費亭的玻璃，就整條洪水封一個月，他們跟我們攬炒，現在是。跟著佐敦交通燈還沒整好啊，還沒整好啊，是不是？是他們跟我們市民攬炒。還 有黨鐵的閘機， 是啊，黨鐵的閘機，剛才還是封住牛頭角那些。 哪止牛頭角，全港都是。 是啊，所以我就說，我們為什麼要加人工給你？如果你哋都攬炒咯，你哋唔將香港嘅人命放做係，喂大佬，我哋俾錢你做嘅大佬，你唔係做義工噶，你嗰啲運輸處嗰啲 A.O. 嗰啲 E.O.， 你哋係收緊我哋錢去做嘢嘅，你都唔係服務我嘅，你係服務北京嘅，嗰啲咪叫北京加人工俾你咯，你叫港澳辦加人工俾你都關我哋咩事啫？唔加就唔加噶咯，唔緊要噶，我覺得唔好再俾以前嗰啲邏輯所困擾，就係話，哎呀，兩害相衡取其輕，我哋俾啲綜援户過咗先，冇噶，叫綜援户去問警察攞咯，係警察令到你哋冇噶，喂，政府都係咁嘅邏輯啫嘛，佢點解封洪水啊？ 佢係選舉之前令到個民意逆轉，就話嗱，你哋歸咎於示威者啦。 佢將個責任推 歸咎於泛民啦。我而家就係同樣嘅方法，用翻政府同樣方法，話俾政府聽，預算案都否決埋佢啦。等個政府冇糧出。你問我，發動全港議員落去地區解釋點解要否決預算案，係嘛？將所有嘅壓力擺曬落去呢啲政治乞衣，即係落選嗰啲建制派，我叫政治乞衣嘅，而家係落曬呢班人嗰度。呢、這個咪就係而家香港人逼到絕境，大家終於明白個道理咯。如果你冇豁出去，大家一齊嗌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呢種咁嘅覺悟嘅話咧，你係逼唔到呢班撲街係會聽你任何一句意見。 不過你講嗰個政治黑衣嘅問題咧，呢個禮拜咧開始有啲人退黨喎，你有冇睇新聞？ 退黨保平安啊？ 係啊， 真係。 唔係即係佢而家，因為喂大佬，你 容海恩地啫係嘛？ 有啲係嗰啲話退休啊嘛，係咪啊？ 又扮退休啦， 扮退休又或者哎呀心灰意冷，我退出政壇 啦，即係嗰啲係傳統建制派，真係開始個效應嚟㗎啦。其實係喂你自己諗下㗎嘛，喂大佬啊，即係喂你真係變咗蛀米蟲啊嘛？呢幾年嚟，同埋你點 make sure 下次再選到啫？係嘛？你諗下，喂，你而家花變咗天之後，個個區議會都喺度核數，有清算師，而家興清算師，而家係啲清算師清算到你， 十倍奉還啊！ 咪就係咯，喂，你跟住你走去做政治乞衣，喂，你有冇世界有冇咁便宜啊？ 咦，嗰啲退黨嗰啲可能就係因為知道身有事， 梗 係 啦， 放過我啦，我唔搞噶啦，我投翻 轉先， 我唔會再翻嚟同你對選過，咁樣係。 即係等於逢親阿葉劉嘉慈嗰啲食肆就全部撲街咁， 真係身有事啦， 先查嗰啲先， 繼續部喺個區裏邊嗰啲咧，我係喐咗佢先，查佢先咁樣係。 唔係嗱，我覺得都係一樣嘅，要鼓勵佢哋咧，藍轉黃都係咁。退黨保平安之餘咧，如果你加入埋呢個。黃絲經濟圈 我反而我覺得對那些人要寬厚啊！你唔好話佢哋扮扮黃啊乜嘢，我都要寬厚嘅，即係等於 你鼓勵多啲人變節啊嘛！ 即係等於嗱，禮拜日即係你見到九龍灣，你咪成班友喺度巡嘅，即係呢個淘大嗰邊，咁、即係巡巡下啦，你見到咧風澤啦，然之後成哥好嘢，係喂你諗下啲店員幾開心啊！ 成哥歸香港，係啊，成哥都開心喎、 啊。不過咧就有啲人啊補多一句就話嗱，成哥好嘢，不過唔好買小米啊。 啊好嘢！喂，呢、這個黃色經濟圈真係極致喎，係幾清楚冤有頭債有主係。 嗱呢啲咁樣嘅做法咧，咪得民心咯，即係唔係好似共產黨嗰啲咧咁戇居話打擊一大片啊嘛？ 佢而家咪就係咯，我就係話點解用腳踩火就係佢打擊一大片啊嘛？明明只不過係燒著少少嘅啫， 惡慣啊嘛， 跟住你踩人要害踩到腫曬啊嘛。 呢啲人惡慣啊嘛，所以咪養成咗啲咁嘅行為咯，惡霸嘅行為嚟噶嘛。 唔係根本上共產黨本身係一個小事化大、上綱上線， 係啊， 鬼影彤彤，覺得所有因為佢係一個獨裁，亦都雙手染滿鮮血嘅一個政權。根本上他就覺得一有機會啲人就會作反，他只要一放鬆的話外國勢力又會搞他， 即係有啲虛怯嘅，或者知道自己做個衰事， 係啦，即係話佢根本上知道自己一個撲街。如果他不虛張聲勢去 control 個形勢、控制局面的話咧，佢就覺得所有人都會反他，所以他必然就會小事化大嘅。喂，大佬，毛澤東當年打咗個江山翻嚟，已經1949年嗰陣時候，他坐江山容乜嘢啫？但係點解跟住就會發掘黨裏邊嘅走資派，然後打擊黨內嘅敵人，跟住打下打下打到去劉少奇嗰度啫。就係因為佢覺得個江山唔穩固啊嘛。 其實而家 其實我哋外邊睇係好戇居嘅喎。 唔係，其實而家習近平我諗佢都喺度謀求緊一樣嘢，其實都喺度學習近平學毛澤東，因為其實而家啦，佢就等於啊，好似以前毛澤東經歷咗呢一個大躍進啊，衰咗之後潛藏。然之後先至再去玩民粹，咁樣去即係 come back。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習近平唔係毛澤東啦，佢冇嗰個個人魅力啦，佢好難做神啦，係咪？而且佢講嗰啲嘢咧就全部破曬產嘅。你諗下啦，佢講嘅所謂習近平經濟思想，你有咩經濟思想可言啊？我想問。 食草咯。 講嚟講去，嗱一就係呢個咩？ 偷人哋科技。 一帶一路係嘛？跟住喺國內搞嘅經濟咧，就係叫做係咩咩彎道超速啊！又國進民退，全部破曬產，根本就係、我想講，即係話你而家喺大陸啦，其實佢而家好大鑊嘅。嗱，以前即係你任何領導人都好，即係見到個政敵啦，起碼都有個大台。而家反襲嘅人咧係冇大台。你有反襲嘅人， 因為大台就死㗎啦， 係啊， 俾佢針對㗎啦。 而家反襲嘅人咧，就其實咧就以一個方式去反襲，就係捧呢一個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出來去講，就令到他難堪。很多人都是這樣的，即係你見到，即係向松造係咁樣講啦，同埋上個禮拜都有個經濟學者喺度講啦，即係其實你而家喂未嚟緊呢一年啊，或者之後啊更長時間啊，係保五就爭四啊嘛，唔係就係保四就爭五啊嘛， 保五爭四， 係啊，好大鑊啊！其實呢個係 保五爭四差唔多，我覺得。喂，其實保四已經好大鑊，我覺得四都係假嘅。 係啊。 四都冇嘅，其實 即係你包括你黃奇帆一早講咗，喂，你講呢一個經，你同呢一個你美國佬去講嘢係嘛？到搞去搞呢一個談判，根本上人哋係要你條命嘛！你一簽就係李鴻章啊嘛！而家開始有啲人幫佢改名叫習鴻章啦， 習鴻章， 佢唔敢去簽㗎啦，一定係揾阿劉學去死㗎啦！我覺得 係啊， 所以佢呢啲坦白講咧，即係你共產黨點解永遠都係後發制人咧？就係佢一喐咧，佢就會露出破綻。 嗯嗯。 共產黨一人唔喐，一喐總會露出破綻。香港人今次之所以完全係佢哋意料之外咧，香港人喺佢哋眼中就是一班好蛇龜嘅人，全部咧都係船頭驚鬼，船尾驚賊。只要用少少嘅權術咧，就可以收服佢哋。所以我就話好簡單嘅啫，去到絕望就只有一個方法，就係攬炒就係王道。立法會都係，我覺得以往建制派之所以泛民喺立法會裏邊啊。很多時做不到事的原因就是這樣，他怕攬炒的結果，就很簡單，我要綜援加到2800，政府說不行，2100，那2100那張paper你支不支持呢？你不支持的話，連加那200元都沒有， 這個就是以前主流民主派，就皇帝不急就太監急， 所以他就很害怕沒有那200，那些選民會怪罪於他， 他 就不敢告訴選民沒有200的原因，是因為政府，是因為建制派，所以我話而家嗰個文字已經打開㗎啦嘛，呢種邏輯，所謂兩害相行取其輕，嗒住先嘅話咧，已經我覺得喺今時今日，香港人已經受盡呢半年嚟嘅折磨咧，大家就已經唔係咁 buy 嘅咯。所以我就話，如果警察唔肯上嚟解釋嗰個 OT 錢個九億幾嘅話，咪全部公務員否決咯。咁你公務員怪罪於我，對唔住，你問警察，係因為警察連上嚟財委會都唔肯上。咁我點解要加人工俾佢啫？你說服我啊！你任何職系咩政務官、行政主任職系、文書職系嘅代表，你嚟話俾我聽啦！點解我咁樣都要批錢俾？ 你而家好巴閉啊嘛！你警察啲姐仔會係嘛？即係你話包你而 家俾人可以收其他人嘅捐款， 係啊， 係爆曬標收到。 喂，你搞到你而家你俾人起底， 其他公務員得唔得啊？ 你話俾人起底換車牌都資助你嘅， 800蚊啊嘛，好似 咪話咯？喂，如果係咁樣嘅話，你 其他公務員會唔會啊？ 咪就係咯。 咁食環點解唔蒙面啊？食環夠有機會俾嗰啲小販打啦。 佢想噶啦，即係你首先你要做黑警，你做黑警咪俾你蒙面咯。即係等於而家你入境嗰啲就係咁樣嘛。入境處係啊，好搞笑噶。禮拜六嗰次見佢蒙面，喂， 入境處 專登過盾都要寫住。這個入境處咁樣樣， 哦，佢係特務警察嚟， 話俾人聽佢哋就係特務警察啦，但係佢哋都蒙面， 我唔 係 警察嚟㗎， 係啊，我係啦，係啊，唔係，所以我就係頭先第一節 借嘅一種，係 咯， 不如借個頭套俾佢啦，我哋後邊咁多，借個連珠俾佢戴住啦，係嘛？喂，如果我覺得呢種攬炒方式嘅話，喺立法會好多嘢可以做嘅喎，真係，你只要有呢個覺悟就得㗎咯喎，即係唔好再孭個大台上身㗎咯，我覺得唔好話諗住香港人施政失誤就我要孭飛。如果我是完全反對派邏輯運作的，就是你所做的事我就是反對你的，就是這麼簡單，那我們先休息一會兒，回來再繼續。 好， 今次搞到會的特色是怎樣呢？是個自由選擇很大的，它其實呢就先是有這個沙律，然後呢就有大盤，然後呢就有小食，然後呢就有飯麵類，然後咧就仲送埋呢個甜品同埋飲品添，好似張點心紙咁俾大家揀噶。介紹啲重點嘢俾大家啦。咁首先呢，這個就是韓式醬汁拌粉絲，就係、是、香草燒羊髀拼辣肉腸，蜜汁丁香焗德國火腿，墨西哥醬燒圓條豬仔骨。黑椒豬手、韓式泡菜就搭餃子，呢、這個就叫食雞拼盤，係啦，係喺小食部分嘅啫。呢、這個係咁啊，泰式